引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本周的电影放映可以说是非常国际化，大家能看到来自好几个不同国家的电影展映活动。院线片中有好莱坞拍摄的全亚裔题材爱情喜剧《摘金奇缘》，还有印度片《老爸102岁》等。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在进行黑泽明影展，《七武士》《春十三郎》《野良犬》等黑泽明经典作品进行展映。塞尔维亚电影展中，《再见仍是朋友》从小孩子的视角反思战争、民族冲突。一个塞尔维亚小朋友和一个阿尔巴尼亚小朋友在战火连天的科索沃相识，最后成了一辈子都难忘的好友。电影在感人之余，也寄托了导演对两个民族关系未来的美好愿景。电影资料馆下周二有一场特别放映，电影《王老虎抢亲》。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刚刚故去不久的金庸先生，去看这场电影也不失为缅怀大师的一种方式。林子聪、陈浩民、陈国坤、金刚、林雪主演的影片《冒牌搭档》今天上映了，讲述了一帮穷困潦倒的黄金配角迫于现实的无奈，不得不找来了快餐外卖员，冒充大牌明星，而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喜剧片《人间喜剧》将于3月7日上映。继羞羞的铁拳和玛丽互换性别之后，艾伦和王志在这部新片中又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表现。影片仍然是喜剧中常见的小人物卷进大事件的模式。艾伦扮演一位爱讲鸡汤的电台主播，一夜之间被莫名卷入了一场大人物阴谋争夺战中，成为左右这些大人物命运的关键。影片还有任达华、金世杰加盟演出。电影《狗十三》将于3月7日上映，这是曹保平导演的作品，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完成制作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上映。电影拍得非常生活化，很多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曾经经历的残酷青春。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龙猫》将于3月14日在国内大荧幕上映。影片讲述了草壁达郎的妻子草壁静子生病住院之后，草壁达郎带着草壁五月与4岁的妹妹回到乡间居住期间发生的故事。片中憨态可掬的龙猫、天马行空的猫巴士，让多少观众的心都回到了童年，非常治愈。喜剧片《天气预报》下月21日将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是肖央最新导演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现代人偶遇中国传统神仙风雨雷电四仙，共同拯救世界的故事。由葛优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下月29日即将上映。这部新片有点类似好莱坞喜剧《宿醉》，讲的是几个男人断片之后开始的一段冒险旅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 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4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 哎，听到这个音乐，大家应该特别特别的熟悉啊！ 唢呐吹起来了。 哎，这个小刀会的序曲啊，谁最爱用这段音乐呢？我们在周星驰主导的电影当中，主演的电影当中，经常来听到这段音乐啊。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要跟周星驰有关。也不尽然， 跟他有点 关 系呢， 有点关系啊。说的是一位，周星驰两部电影当中，《少林足球》和《功夫》里面演同一个人物的这个林子聪啊。这林子聪，说这名，贺林熟悉吗？ 身材比较魁梧的那一位， 可以啊。 然后刀子冲着他飞的那一位， 我以为必须得记出他的这个艺名， 有点惨感觉。 肥仔葱呢？你还真知道他啊？这回，人家演了一个主角啊，演主角了，并且这个主角他还是一个冒牌的。 他是谁？哦，就今天刚上那个电影，就刚才我在那个资讯里头播报的是吧？ 对，叫做《冒牌搭档》。好，今天我们借着冒牌搭档说说电影里面的黄金配角啊。但是今天不是我们两个人，今天巅峰会嘛，我们说冒牌搭档，我们请来一个真搭档啊。老搭档真搭档啊， 大家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您听着你们俩在这儿白话 啊， 我第一个反应啊，贺林前边那个资讯是他播的吧？ 对啊， 为啥不连天气一块儿给录 上？你看你这搭档就是冒牌的， 弄来了也还是我播。 对，然后呢，开始你就提人家说，这个冒牌搭档啊，贺林马上就回想起，刚才的资讯里边我介绍过这个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对对， 他这是个拆台嘉宾呢。 对，就是其实我们上次也说了，就是刚才听见自己声音，然后又在这儿又说话了，其实是有点奇怪。 其实作为听众来讲，觉得还挺喜庆的啊。刚才听见一个死的，现在看见活的。 你们俩怎么 像个死的？ 不是，就是刚才只听见声音，现在啊， 还是听见声音。 也看不见， 您着不回来了。我这口愁我记住了啊。 其实你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个刚才那是怎么播的。 你知道吧？就这个林子聪啊，在这个片子里 转得够快， 就这个角色呀，基本上 一下子就开始说正题了。 基本上就是我这路子，你知道吧？ 哦， 哎，就是他 什么路子？ 他不是，就是你不是说他黄金配角嘛，对吧？他在那，他跟吴孟达还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角色。他多少他还有点给你能在里边晃动那感觉，哎，那个这个他不是完全的没有个性，完全被动的那种。 那当然是了。 对，当然这次他演主角这个片子我也没有去看的啊。这 人好不容易演主角您不看。 但是我觉得他演配角，我觉得可能比演主角我觉得更有意思。 那是，你看啊，这电影不一般啊。首先说这电影他讲这个故事就很有趣啊，就讲了几个这个黄金配角，他们平常都是演配角的 哦、 这些人呢因为现实所迫，那什么现实就不知道，估计什么片场出现问题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就需要自己拍个电影、自己拍电影呢，但是这帮人他没演过主角啊、他不知道这主角搁谁演呢、 是 吧，那看互相看着不对眼，说我来一个，凭什么你来，你凭什么都演、 对呀、你原来你也是配角， 哎，说那咱这样，咱哥几个找一主角吧、找不着主角，结果就是 好像这个他里边想找那个主角好像是不在家还是怎么着，反正出现什么事儿了、哎、这主角叫号称一哥是吧，你听这名是不是讽刺主角了、一哥 当家那个大明星似的、 哎、这一哥呀没找着，但是发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就是这林子聪、哎、发现他好像跟这一哥有点像是吧， 长挺喜庆的、 哎、上边上脸挡上或者下边上脸挡上都有点像是吧，然后就拉来他就是赶鸭子上架，这个连哄带骗带强迫是吧、 嗯、 这必须就是让他演主角，然后就演绎出了很多故事、 哎、 啊， 他是一个喜剧吧， 喜剧、 这个、就是平常完全没有演戏经历的人一下子去演主角，而且他肯定会有好多他不明白不知道然后犯了什么错误的地方，这里边喜剧冲突就出来了。 对, 对 啊，那到底是怎样的故事什么画风啊，我们来先来听听他的预告片啊。 好的， 我这儿呢有100万，能不能帮我把一哥请出来？哎，不，电影啊， 我们到哪里找一哥？ 有办法呢， 四场一进一次， 我忘了， 四场一进50次，99次， 那怎么办？我要干死他！哈哈哈！呀！ 老天爷，我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他能够把台词说完。 还想装多久啊？ 天哪，老天， 去死吧！ 别以为拍了一两天电影就能跟一哥称兄道弟。 我一直跟你说这个圈子里很现实， 就是因为你一直演死尸，你不努力呀、啊、妈妈才离开我们。 我演死尸8年这么大了， 我说你呀、啊、中了20几年功夫剧情不觉得烦吗？ 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属于我们的电影。 今天我们电影可以重拍，我希望大家认真努力， 加油！ 不我位，救命啊！哎呀！ 你别说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疼。你还敢嘴硬、啊、 哎，以后再想起这音乐的时候一抬头一看林子聪出来了。 哎呀， 哎，其实啊我觉得这段音乐被他们给有点用烂了 啊， 这最早在大闹天空里边的。 对，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孙悟空快出来了。 他的原本的出处是这个一个应该是5句 啊, 啊 小刀会啊，它是他的序曲 啊, 啊，确实啊你说它具有很多的特点，但是用到这周星驰电影当中呢它有一种老是一种别样的画风是吧。其实咱们说这部电影啊就是冒牌搭档啊、 嗯、 咱们今天几个真搭档说是冒牌搭档。这几个搭档、 嗯、 这几个演配角的主角， 嗯， 他们本身也都是大配角， 嗯， 哎，就这些演员咱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电影当中都有谁哈。 嗯， 首先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吧，就是这个碎嘴子唐僧的扮演者啊， 碎嘴子唐僧碎嘴子版的 就是这个罗家英老师 啊， 但是 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 对，他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形象吧、 哦、 他这个唐僧应该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就是他作为了一种标准，就是唐僧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 就是后来把唐僧呢基本上有3种印象，就是但是人们3种概念、 嗯、 一个概念就是那就是大唐玄奘对吧、 嗯、 学术化的、 嗯、 或者这个宗教化的、 嗯、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那是一个就是比较善良是吧， 是， 然后甚至还有点愚昧， 善的有点愚的那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婆婆妈妈特别可爱特别招人烦的 这 个、 哎、这就是这个 形象， 罗家英 形容词了， 他形容成了 一个唐 僧，对 对， 这是真唐僧。 前两天不是还流行一个视频、 啊、 说这个在高速上这个交警唐僧式执法、 啊、 这个就是从这个流传来的、 啊、对，所以他就是把唐僧作为一种变化的流行概念，罗家英老师是功不可没、 嗯、 是吧，这是超级大配配角啊， 没错。 另外咱们再说这个刚才这个预告片当中大家听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戏当中专门演死尸的 是吧？这都称不上配角了，这可能就是 龙套 路人甲， 啊，路人甲 不动的那个。 哎，这谁呢？大配角林雪呀， 嚯， 哦， 林雪 也是身材比较魁梧的一位，有印象。 你管那叫魁梧啊？ 就是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标准不太那个一样哈。这个林雪她就是全凭戏好，是吧？愣往这个，然后全凭自己对戏的这个热爱，就愣往这圈里挤。 就是她不触那个所谓的大咖，哎，就是你跟她合作的，她多有名的演员，她在她面前她敢展示自己。 咱戏上见， 哎， 对，她就是爱戏，这戏风。 但是她那个火候吧，她掌握的就比较好，她又没抢人家的戏。 特别好， 哎，给人家配合的好。你要像那个陈佩斯他们演的小品，那主角配角那一抢，那就乱了，对吧？ 这个林雪在电影《枪火》当中，我觉得这是这形神俱佳。 跟谁枪火？ 你看枪火，嗨，枪火，咱今儿咱仨枪火啊！接下来再说一个黄一山啊，黄一山大家有印象吗？ 我没什么 印象， 你给我们讲讲呗。 不熟。 黄一山啊，黄一山可了不得啊！黄一山号称香港何云伟，你知道吗？ 呵，好， 不知道黄一山是谁？来，你听听这段，这里边就有黄一山啊。 你这孩子是谁呀？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 啊。哦，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害我们睡不着那混蛋。 正是，哎。两位公子骨骼特异，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嗯，你说话还蛮重听的，要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去侦查。对不起，小弟有三不做。 什么三不做啊？ 我一不侦查地水，二不洗衣扫地，三不铺床叠被啊。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那你会做什么？ 我会，会吹口琴，玩玉箫，泡泡妞，看小书，占卜星象，观人美语，风流倜傥，窃玉偷香， 是不是真的啊？ 那我两手来看看，在这里恐怕不方便示范吧。 想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这， 切，说不出来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两位应该是低能儿。啊， 这你也看得出来， 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 请容许我们叫一声大哥哥。 嘿，叫什么不要紧，以后替我侦查地水、洗衣、叠被就行了。 化文化武，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我们在拜大哥。 听出来了吧？这就是哎，唐伯虎点秋香里边。 啊， 那俩不是一个朝上，一个 一高一矮， 对，一高一矮， 那小个儿的 啊，一个是媚上，一个是巨下，是吧？哎，就是哎，其中那个画文啊，就这个， 就是那个小个儿的那个。 哎，你仔细看，真跟何云伟似的，长得挺像。 他在好多的剧情里都会窜出来，然后点缀一下。 对对啊， 那个有时候还是那个，就是哎，你可能他声势很大，啪啪啪出来是这么一个形象， 哎， 然后产生一种反差。 哎，还有一位老兄在这个里边也出现了，这也是周星驰电影当中的常驻人物，他叫李建仁。你听这名起的特别有创意吧？对吧？这个，但是这李建仁怎么说啊？你可能都想不起来，你甚至。你看到这个演员的照片，你也想不起来，似曾相识，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就路人甲那个， 说说作品呗。 说说不用说作品，我说他的艺名，一下你就知道了。如花呀！ 我天哪，知道了。 这个 脸已经浮现在我面前了。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男人往脸上抹化妆品，就是看如花。 谁说是男人啊？谁说是男人？如花可不是男人啊。 对， 性别不详。 要命 了！哎，基本上这个主要的这边，当然还有这个。不能算说是配角了，就是这个谁呀，啊，陈浩民啊， 哎， 啊，人以前演的不是配角， 陈浩民 不能算是配角， 这个， 但这里边他还是演一配角，因为陈浩民早就出名了， 哦， 段誉嘛， 是 吧？ 啊， 哎。 我感觉都没长变样这么多年 啊！但是明年50了，你看，想想是吧？ 哎， 岁月如梭呀， 一晃30年过去了。 哎，所以这个故事就讲的是有点戏里戏外、戏中戏啊。黄金配角讲黄金配角，来吧啊！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冒牌搭档开始说起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说起黄金配角、大配角，您的脑海中出现的是谁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畅聊。哎，其实说到这个黄金配角啊， 太多了哈、嗯、这个毕竟主角是少数嘛，是吧？ 是 一部戏的主角，你就是双男主三男主、嗯、他配角还是数量还是更多、 哎、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你看各大这个电影奖项里边有一个最佳男主角奖， 嗯 啊，然后呢设一个最佳男配角奖、 嗯、 啊，或者最佳女配角奖、 嗯、 最佳女主、 嗯、 你想那主角有几个，一个电影里可能一个第一、 嗯、 第二那这一个主角、嗯、配角一大帮， 你说配角应该多设几个奖项、 哎、对，你不能要一个这对吧，你最起码弄十个八个 火 那划算了， 哎，这个竞争太激烈， 最佳男配角一奖、嗯、最佳男配角二奖、 哎、 最佳男配角三奖， 谁去领这个二奖呀 太二 哎，确实啊、 嗯。 其实说这个主角配角的关系，确实那个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啊、 嗯， 我觉得已经到极致了。其实他有一个什么论捧逗，对吧？小品版的论捧逗、 啊、 是吧？你不行，咱俩换换，对吧？一换就不成了。 这说相声里边这位捧哏的演员就是一个配角， 哎，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他是没办法的。有时候呢，天生就是一个配角的命。真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从形象气质是吧？你从这个包括你的长相， 嗯， 包括你所擅长的风格， 嗯， 你他没法当主角、啊。 就是你说的是，就是没上节目的那一位是吧？这两天休假了， 躺着也中枪 啊！不是，那他要休假的话，那他想当主角也没机会了。 所以今天你们俩是主角 啊？ 说红花还靠绿叶配嘛？你说这个，如果说主角是一个、嗯、这个比较出彩的花。的话，这没有这绿叶，这花也不是显得那么鲜艳嘛，对吧？ 这个你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因为你说你只要在这行行当当中， 嗯， 还能演对手戏， 嗯， 水平那肯定是相当的， 哎、 对， 对 吧？ 我跟你说啊、嗯，有的时候这个配角的水平，那要比主角要高得多。 对，要么怎么接得上呢？ 谢谢为我们捧着人说话， 少林寺，啊 啊， 主角谁呀、啊？ 嗯， 李连杰， 哎。 嗯，配角是谁？ 嗯， 都是他师傅级的人物， 哎、 甚至、 哦、 是吧，师叔师爷级的人物， 大伙捧是不是、啊？哎， 大伙衬托着把他给衬托出来。 嗯，这个圆舞曲跟我们说，比较有名的搭档，他印象当中是尼古拉斯凯奇和肖恩昌纳利啊、 哦， 勇闯夺命岛是吧？这二位那都是主角啊， 是 那都是主角、啊， 这都是主角。 哎，这个其实你要说配角，咱们今天说黄金配角，路人甲那就先不说了、啊，那就混出来更难了，是吧？ 对。 这个糊涂旁观者列举了一大堆这个大配角啊、 嗯、 他说陈数、刘江、陈强、王树、葛存壮、曾志伟、 哎、 达斯汀、霍夫曼、摩根、弗里曼是吧、哎 哦、 这个他说这些呀、啊、就是既能当主角也能当配 角, 当主角 我觉得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吧， 就是配角的形象更让人记忆的深刻， 还有就是他演配角演的多、 嗯、 哎，你比如刘江老师是吧、 啊、 这个高实在是高啊，这都成经典， 是是是，但是他个儿一直也没长起来。 哈， 这个生说了金世杰老师啊， 嗯， 金世杰老师确实是这个，反正甭管在哪个戏里出现，马上给你变成话剧范、 嗯、 对吧？哎，你是文艺片也好，商业片也好，马上就是话剧范啊，也特别明显。你像这个谁呀、啊？咱们说这个香港电影当中这些大配角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这个黄一山对吧？ 嗯， 林子聪咱们听听啊，林子聪这段戏就是功夫里边这段戏，一下子就带出来两个大配角，咱们来听一听 是谁？ 嗯。 现在机会来了，狠下心杀个人，正式加入斧头帮，那么钱和女人就全都有了。千万别像这些臭要饭的，你看，没一个上进，混吃等死。看什么、啊，四眼仔？再看，打爆你的眼睛！ 去死吧，要饭的！ 哎，有种下车啊你！ 你真要去杀人啊？ 那还用说，我先杀光四眼仔，再杀程代理那个肥伯，还有那些王八蛋街坊。 那些王八蛋街坊武功很高的。 武功我也会呀、啊。 你也会？ 哼！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 哎，小弟，别走啊！哇，不得了，不得了啊！你有道灵光从天灵盖喷出来，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啊！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还不飞龙上天呢？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吗？ 嗯。 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你10块钱传授给你吧。 来，教这个周星驰如来神掌的啊，这个未名神秘的丐帮的某位 大师， 这个 大师 哦、哎，这个演员叫袁祥仁啊，这也是一位老戏骨，而且他呢说一名字啊，袁和平先生。他们俩是这个是袁和平的胞弟 哦， 哎，是这么个亲戚啊。另外这个早年其实他们兄弟几个哈、啊，这好就一起混迹武行啊，做替身呐、啊， 哦，是有真功夫的、 哎。后来就开始挂名什么助理武术指导，然后做了一些片的这个电影的武指。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邵氏就挺有名气的了，也跟上楚原导演、何梦华这些名导合作不少力作，但是呢，他更出名了，就是各种客串啊，在这个里边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戏啊。其实他作为武术指导啊，参演的客串的电影特别特别多啊。不过这个就是这个江湖骗子吧，对吧？就这个形象啊，特别特别的深入人心，是吧？ 嗯 一看就是个骗子， 把配角演活了，演神了。 哎，对了啊，其实这个香港电影当中的黄金配角特别多，大家都这个不约而同都说到，可能周星驰电影当中最大的一个配角就没他不行的，就是吴孟达、 啊、 是吧，就是罗一桥啊，是吧，还有谁来，刚才有很多人啊都在提吴孟达，是吧、万大伯说到一个林家栋、 哎、 啊，林家栋确实也是，林家栋其实后来无所谓什么配角不配角了，他就是配角，你比如说寒战当中、嗯、他虽然是配角，但是很多电影他也是主角， 对， 其实是这样， 他就是塑造的那个形象，他那种配角吧，还是得是特别有力的这种， 对， 对手戏特别强的这种配角。 对，对，你说闪一下就走了、 啊、 也行，是吧？ 但 也行， 但是他出道的时候、 嗯， 他演的是主角啊，他演过袁承志，碧血剑嘛。 哎，好，那我们上半段就跟大家盘点了几个这个香港电影当中的啊这个黄金配角，其实还有很多呀。 嗯、 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听听这个配角，你听能不能听出来啊、 嗯、 他是谁 啊，伴随着这段戏啊，咱们就结束上半段节目、啊、 好， 猜一猜此中为谁呢， 一丝户、 啊、下半段揭晓 啊，一会儿见啊， 堂兄救命啊，呀呀呀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洁溜溜了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员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车流量大，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北向南车多，西五环永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啊，周五的晚高峰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我这儿呢有100万，能不能帮我把一哥请出来拍部电影啊？ 你到哪里找一哥？ 有办法呢， 四场一进一次。 我忘了，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诸位在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也同时欢迎一下季彤老师。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聊。 哎，这是我们真搭档啊， 不是假的， 不是冒牌的。 我其实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我就是一个龙套。 不是，周五可以算是标配了。 您这话说的，您不能瞎说实话， 不是。就是说 你管他你是龙套还配角，你来了 对不对，你来了，要那主角他不来呀、 啊、谁不在呀、啊、 就说谁呀、啊、四点有戏的优良传统啊、这个上半段我们说了几位啊、黄金配角，刚才拴一扣没拴住，大伙儿全听出来， 那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祝枝山啊、也是特别著名的配角陈百祥。 陈百祥 是的、 陈百祥很有意思啊。陈百祥我跟大伙儿说说他有一个经历，你说你、他很早的时候、68年的时候，1968年、他跟几个好朋友组建了一个叫Loser 失败者乐队， 这名字起的， 就是没开始唱就失败了、 就是在那个当中他当主唱，你看好不容易当回主角吧、还是失败者乐队，你看 但是这个乐队很厉害 啊、 嗯！这个乐队后来它就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啊、哦！你看看，就是从失败者变成了胜利者， 成功者哎， 就是这个温拿，我们都知道这个钟镇涛、谭咏麟嘛， 对， 等于在温拿之前呢。就是这个谭咏麟也在他这失败者乐队当中、 哦、 但是陈百祥要当主唱 哎 你要当主唱 是吧 你怎么想的你 陈百祥 啊, 啊陈百祥 陈百强、 哎、俩人啊陈百祥啊好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个也是个大配角但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没出现啊我是特别喜欢那祝枝山、啊、 就是在这个新就是新电影里没有他 对、 啊、 没有他 其实他真正的他做过歌手和主持人 是的 哎, 哎他有一套他自己风格的这种幽默的方式 嗯、 啊、也算是一种无厘头吧 嗯接下来再给大家听几位黄金大配角啊这些人呢、啊、都太有意思了就他们老是某一个形象特别的突出， 嗯， 一说他的这个，由于是配角吧，对吧？由于这个戏份也不是很多，是吧？然后这个配角呢也比较经典，你一说他的这个人，可能真不知道；一说他这个形象，大家就特别特别熟悉。你比如说这个人啊，看看，你知道这个演员是谁吗？反正角色是一下子就能想起来。 嗯、考考大家耳力，听听。 你不要管我，快打！ 我走了会给雷劈的我下来了 我告诉你你大儿子找不回来我就抓你小儿子顶替 老爷小姐找到了 啊哈哈哈哈天意天意呀、 啊、老兄得等我老公回来再拜堂啊 好先入洞房然后拜堂走 哎，这个最经典那句我没放这儿，交给刘继同是吧？ 这是雷老虎， 哎对， 先入洞房，然后拜堂。 哎，你看看像不像？活脱一 活灵活现， 北京电台的雷老虎，刘老虎， 老命了。他这个当然这个人物啊，他这个在影视剧里这么这电影里边这么表现、啊， 嗯， 这个你演这个雷老虎这位演员是很厉害的， 哎，陈松勇先生啊， 哎、对， 他不仅在这里边演了一个这个、 就是、 其实亦正亦邪吧， 哎， 一个比较精明的一个又挺可爱的这么一个， 就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在电影里出现的胖子，我很欣慰 啊。李德弗楞是吧？然后后来在那个《洪熙官》当中，他也演的是， 哎，他也是这个角色， 也是这个差不多这个， 演这个这个范儿 啊， 新少林五祖。啊， 对， 他也演那个老这个一个财主啊， 那里边演的你看跟马三立差不多， 哎，要命， 演的叫马大善人嘛， 哎，马大善， 马三立嘛，马志明， 对，他那个小儿子也是跟着洪熙官去学习啊， 对对对， 一口河南腔， 哎，很有意思啊， 嗯， 哎，接下来再来听一位，这个人呢，这个人长得反正就是跟那个雷老虎有一拼，是吧？ 有一拼是 就是 风格呀。 这是咱们大陆演员 啊， 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第一他演不了好人，第二他当不了主角。 是啊， 但是这个戏特别的好，来，你先听听这一段。 躲吧，还有什么骚啊，别怕，半天我就娶你了嘛，啊，媳妇儿， 你听听，你听听，这大宅门里的，大宅门里那个无赖啊，那个这叫什么来着？韩荣发是吧？这演员是谁？杜旭东。 哦， 这长相想起来了，嘴有点歪，好像。 哎，对了， 哦， 这个我看过一个他的关于他的节目哈， 啊， 就是这个杜旭东先生呢，他小的时候摔过一次。 嗯 嗯， 好像这跟史泰龙似的，就是面部有一些摔了之后有些问题。 嗯， 史泰龙不也是幼年做手术， 哦， 是怎么着的？ 有点后遗症， 就是对他这个嘴呢就稍微有点歪。 嗯， 结果这成他一特征， 对，帮助他成为他这个角色的一个特点了。 他特聪明，其实他使劲儿他能不歪，但是后来当演员了之后，他就故意让他歪。就更歪了， 这位艺术现身了，这是。 真是， 哎，其实你说起这个来啊，我想到一个演员，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 嗯， 这个演员他是选秀出身， 哦， 是小鲜肉的这个形象。 嗯， 哎，入行也是都是演那种那个靓男美女 青春片， 哎，青春片的， 哦， 但是呢就是很不幸的出了一次事故， 嗯， 哎，一个片场的一个火灾， 哦， 那么他就是受伤了， 嗯， 受伤了以后呢，而且就是说伤的比较严重吧， 嗯， 哎，这个后来经过了这个手术什么的，反正就是说恢复了，但是呢就 就不能就告别了那种角色，就不能再演那种角色。 您说的是俞浩明吗？ 没错， 他转型还是挺成功 的，沉寂了很多年。 我还记得当时在湖南卫视的演唱会上，还是一场晚会吧，他重新出来唱了一首歌，那个歌词也基本上写的像他的经历一样，当时唱到情深之处也是泪流满面，歌迷们也是挺深。 但是后来他在电视剧里他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那种配角，而且有点狠，有点阴险，就是那种咱们所谓说的坏人吧，哎，刻画的真的是入木三分的那种感觉。 是老天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一扇窗。 对，所以他的这种转型，被迫的这种转型，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种努力和勤奋，结果非常的成功。 对，所以就是说演技这回事儿啊，他是还是有公论的， 对 对吧？ 是，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喜欢是吧？你喜欢说我他就是长得好是吧？你长得好，我就说他演得好。有时候这个东西他特别容易蒙蔽这个人的眼睛，是吧？你爱他的时候，你就是爱他，你这个爱他就是很盲目的 啊、爱他谁？你爱他谁？ 我爱他谁呀？爱他谁？他说他不好，我也不乐意，对吧？这个所以说，就是说当他失去了丧失了某一方面的这种特质、对吧、那么他再能塑造人物塑造角色还能够让大家认可、那这就 是 说明 了 是吧，这个实力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是吧。来接下来再给你说一位，哎呦这个人说来蛮悲伤哈，这是今年离开我们的季春华老师啊、季春华先生、这个也是一个超级大配角啊、 这就从少林寺电影走出来的、 对， 秃鹰 光头的那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吧、你要说少林寺呢你这还能想起他来，有一部电影，你一说这个电影，你说几个关键词，你说几个关键词，你也说不到他身上。 什么电影啊？ 《红高粱》。红高粱当中，你比如说《红高粱》，咱们说因为前一段重映来的， 对 吧？ 对。 张艺谋这是第一个，对吧？然后就是巩俐、姜文，是吧？莫言，这个导演、演员，这个包括编剧、原创者，你怎么说你也说不到配角 是吧？ 他是演了那个被。 但是就是一个恶霸，一个土匪啊！ 哎，又是这样的角色， 马雷的那个， 哎，对，马雷的头啊， 就他都是这样的角色。你包括那个，那个洪熙官，那个方世玉里边， 他也是 那个大泥人啊，这都是他。 其实他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是因为身体原因，他的头发和眉毛都没有。 哎，对， 所以就是看着更狠， 没眉毛就显得 能演出那凶恶的那个劲儿。 对，好，来，咱们来听听《红高粱》当中这一段啊。您也就在四点有戏听这个了，一般的节目可不给你播《红高粱》，《红高粱》他也不给你播这一段啊。 好，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寇上，你来吃俏食啊？ 不要拉倒， 你等等。哎，等等，哎，干什么？干什么？ 刚子，好了、 当家的遇上一个吃俏食的， 割他的舌头下酒。二位，我刚才是多喝点酒，多喝了点酒，跟老掌柜的闹着玩的。 那好，留你条舌头，好个女人亲嘴儿。去给我们当家的磕三个响头，要响 是 去不去？ 去 跪下。 你不打听打听，敢跟这儿闹事儿？来，哥俩喝，多喝点。 沈三爷，你饶了我，饶了我吧，晓得我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老人家。我刚才是喝多了点，跟老掌柜闹着玩的，下回不敢了，不敢了。哎，别动，动了我就宰了他。 别动，都别动，兄弟，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他妈坏了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烧酒锅上的女人， 对你坏了他 没有？我就为那3000块大洋， 胡说， 没有，麻风动过的女人。我不占，兄弟，你不信，割了我的脑袋。 哎呀， 慢着！ 当家的，这小子不在帮，煮了他算了。 在这儿打死他，脏了我的肉铺。 哎， 这一段演出，季春华演的这个土匪啊，土匪头子啊， 够狠的 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吧？这个一般说这个黄金配角，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还是他，确实演坏蛋呢、啊。他也只能演坏蛋，是吧？ 这当然，咱不是说所有的配角全是坏蛋啊，就是他，就是相对来讲，你要演一个反派， 嗯， 可能更容易成功。 对，正好跟主角对立， 对，怕是怕哪种角色呀？你跟主角啊，他有点平行， 嗯， 哎，有点相似，你又不能演的跟主角似的， 对。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他演得太差了。 嗯， 哎，有这样的 二路主角， 比如 二路 角的好朋友 小花脸，这就麻烦了，是吧？ 哎、 这正难拿捏。 这个特别难拿。哎，你像哪一类角色啊？ 嗯、 就是比如说啊，主角那个爱上了这个男主角，爱上了女主角啊、 嗯。 女主角呢，还有一个从小长大青梅竹马呵护她的一个。这个应该算男二号这一类近似的这样的哎一个人，这个人呢默默地爱着女主角，但是呢他又不能去直接向女主角表白，他在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这个互相眉来眼去的时候，他还在默默地祝福他，但是他的内心还在痛苦着，还在流泪。 我天哪！ 通常我们追这类剧的时候都会恨铁不成钢，特别是当那个男二号长得还有点好看的时候， 哎， 花泽类， 好吧， 标准花泽类，对不对？ 是这样， 对， 听到。刘继同先生这个内心戏了吧、 哎、呀我呀 你是不是带出了自己的什 么 青梅竹马了、 啊、 我跟你说吧，这个其实是这样啊、 嗯、 就是这个如果先天条件角度来讲，我一下我就把自己就否出去了、 哎、 也可以，哎，我就没有就感觉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嗯、其实也可以， 你别青梅竹马论英雄吧主角啊主角主角 主谁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大配角、 嗯、 这大配角没说吗， 嗯 继同这要说先天条件那还不如你呢一看他也是啊，第一当不了主角， 嗯 嗯，当不了主角呢你就放旁边，第一演不了好人这个而且第二呢就是说他演过这俩坏蛋之后他再演好人咱也不信了， 就没有人信了啊。 其实这个其中有一个角色也不能说是后来人家别人一演马上成大主角了， 嗨， 哎呀， 就是魏宗万老师， 哎， 魏宗万在《三国演义》当中演的这个司马懿是吧？ 哦， 又在《水浒传》当中演了高俅，你说这还能翻身吗？你说这？ 哎， 你看人家 他有的片子里边他演那个好老头也演的 也还行，但是你说这司马懿让人家吴秀波人家一演是吧？都是大叔是不是？一下就不一样了。今儿给大家拿了一段节目啊，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叫向经典致敬吧， 嗯， 这个魏宗万他讲了当年啊这个制片主任是张纪中嘛， 嗯， 张纪中跟他的一段故事，然后魏宗万就一开始是拒绝的，我不演司马懿是吧，最后现在不流行一词叫真香嘛是吧，后来就乖乖的去演司马懿了，这里边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听一听啊。 他打电话给我，我当然回绝了，为什么回绝呢，我说几个原因，第一，我说我六岁就开始看京剧了，司马懿是个白脸长胡子对吧，我说印象太深，胆小如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92年之前有一个电视剧韩信，好像是第一部古装片，说话不像人说话，走路不像人走路。第三个原因我说我不会骑马，这张纪中呢他就把我三个理由全部都驳斥了，他说第一我们的司马懿不是白脸大胡子， 嗯， 跟正常人一样，第二你来演一次古装戏也让人家骂骂，第三个他说起码我们给你找替身， 您就敢去了 那么好了， 嗯， 他把三理由全给我驳倒， 嗯， 那么我就到了北京带两本三国演义通读了一遍，最后做功课，那么我统计了一下呢，司马懿打胜仗是52%，诸葛亮打胜仗38%。 您都精确到百分比的个位数了， 因为他是几仗几仗，有10%打平手，那么我心里就有数。 哎、这个时间关系，咱就不听全了啊、 嗯。 后边他还有一段，魏宗万提，就是他不是说骑马找替身吗？ 嗯， 后来。魏宗万先生是自己骑的马，虽然他人很害怕， 我够有勇气的。 他有自己的招，你别看这老演员啊，他拿这个，因为早上那伙食还不错啊，他拿着这个早餐呢，他去那个向那马去行贿， 拉近关系， 拉近关系 啊。 然后这个马就对他特别好啊。后来这个工程机人自己骑着马拍的。 这司马懿还好了，有一类的配角更不好演啊，就是跟在皇上身边那老给老伺候皇上。 哎，那就是经常在咱们台播小说翟万成老师嘛。好了，咱们今天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只想说一句，这个配角呀，他也是演员，对吧？ 非常优秀的， 都有自己的风采嘛。 没有，就是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色，是吧？我们也向那些黄金配角致敬，同时我们也期待啊，这部电影《冒牌搭档》，这些黄金配角们能够这个 演一出 好戏。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就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好，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让我好感激。还是相同的末班车，每天穿梭相同距离，我还是用昨天的理由宽慰这个空荡的自己，想不到疼我的情绪跟我配合得如此默契。 转眼之间，二零一